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呢是大年三十儿，先给大家这个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在狗年能一切顺利。今天我们的分享呢，还是接着上一篇，主题是在评审中控住全场，这是关于需求评审的下篇文章。然后开篇呢。那今天既然是春节嘛，那我们就来念一首这个比较喜庆的诗，啊，希望大家能开心一点。爆竹声中一岁除，2018 pretty cool，千门万户瞳瞳日，all your dreams coming true。啊，这是这个宋代王安石的诗，做了一点这个英文的改编啊。我们开始分享的正文。作为产品经理呢，需求评审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莫过于是参与人都心不在焉，然后嬉皮笑脸就通过了评审，结果到了项目都快做完了呢，突然又提出问题，这个时候再返工，除了浪费资源，还会打击士气。除此之外，有的产品经理甚至提到需求评审就紧张，因为经常会有人跳出来挑战产品方案，需求评审会呢，最终有可能会演变成争吵掐架会，没有结果产出。大家不欢而散。上次分享中，我们聊到了需求评审的目的和准备工作。那今天呢，我再来分享几个能帮助我们提高评审效率的方法，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启发。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呢，是当心知识的诅咒。我们说到了评审会上大家不能积极参与的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产品经理都会责怪评审会的参与人，觉得说，你看你们没有积极投入，你们缺乏主动性。其实我觉得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也是有苦难言。这里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叫做知识诅咒的概念，指的是当一个人拥有某种知识之后呢，就很难想象并且模拟不出来这个不知道他们的就不知道这些知识时候的状态。因为陷入这样的状态呢，会影响我们的沟通和表达，仿佛就像是受到诅咒一样所以由此得名。有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让一组人在限定的范围内选择一首非常简单的曲子，然后在桌面上敲击它的节奏，另一组来猜具体是哪一首。最终的结果呢，是只有2.5%的听众猜对了曲目，而敲击者在敲打节奏之前预测这个概率至少是50%。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在脑海中试想一首旋律然后用手指敲打书桌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敲打出的节奏如此准确清晰。别人不可能听不出来啊。但是，倘若你把桌面上的敲击声录下来，回放再自己听一下，你就会发现，如果你的脑子里没有那首旋律的时候，这些敲击声就像是一串毫无意义的莫尔斯码。作为产品经理对业务和产品细节的了解，就像脑海中的旋律。台上的你其实无法想象坐在下面听讲的这些人的处境。我参加过类似的评审会就是去评审别人。虽然也抱定全情投入的决心，但是产品经理在上面讲不了几分钟，我就完全迷失了。所以我建议你在做宣讲或者评审需求的时候，要像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一样，把自己放到听众的上下文中去，把来龙去脉讲清楚。哪怕有一部分听众会觉得你有点啰嗦，也要讲，尽可能的从所有人都了解的背景开始讲起，然后逐渐的向外延伸，就像讲故事一样。大部分人听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呢，会有安全感。如果你以此为基础延伸开来，那这些听众呢就会感到踏实，感到好奇。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摆脱知识的诅咒。第二点呢，叫做，不要强迫，要吸引。跟与人相处是同一个道理。当听众没有积极参与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不是强迫他们，而是引导他们来理解。在需求评审会上引导听众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具体。先讲个故事，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说一个产品经理在公司内部做便携式平板电脑的提案，然后在上面介绍这个平板电脑的外观啊、尺寸啊，就是相关的这些数据。说了半天呢，下面的听众一头雾水，鸦雀无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这个文件夹的尺寸，跟这个平板电脑的尺寸啊、设计尺寸很相近。于是他灵机一动，就把这个文件夹一下扔到这个会桌中间，说："看，这就是那个平板电脑的样子。"然后呢，与会的这些人就拿起来那个文件夹端详，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 这个时候终于开始慢慢的有人发言，并且逐渐就演变成了七嘴八舌的热烈讨论，开始提出问题，讨论功能特性等等。所以你看，一个莫名其妙却足够具体的文件夹，就能帮助所有这个产品经理讲的漂浮在空中的那些虚无缥缈的概念落地，让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话匣子。对于软件产品来说啊，我们的文件夹就是用户场景和用力故事。为了让听众理解需求和方案，我们最好可以从场景和故事出发，用具体的案例来跟听众沟通，而不是对着文档从头到尾照本宣科。我过去的习惯是啊，先整体的介绍业务，大的逻辑和背景，然后用一个实际的业务案例，把相关的功能和流程串讲一遍，最后回到文档本身，把需求文档再从头到尾的过一遍。比如我之前啊，在之前的公司做工单流转的这个需求，里面因为涉及到了很多的角色和业务场景，还有一张巨大的流程图，就是在什么节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个角色做什么，就是整个客户服务的一个大的流程图。那为了让所有的人，参与的人都能看懂这个流程图呢，我就编了一个客户案例，比如说什么客户 A，然后他买了什么产品，那到了什么时间等等，就是编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还花了很多的时间做幻灯片的动画。这个动画是什么呢？就是在上面画了一个卡通的形象，然后就是把这个流程图摆出来，然后这个卡通的形象沿着这个流程图的这个流程轨迹去移动，每移动到一个点，卡通形象就会停下来，然后从这个点就跳出一个界面的截图。在这个截图上呢，我再跟大家去解释，在这个流程点上，系统的界面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在这个节点上的这个角色会怎样操作系统等等。那次评审很成功，虽然流程和逻辑非常的复杂，但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走神。这就是因为大家都可以在具体的用力故事里面理解这个需求和实际的解决方案。我想说的第三点呢，是用自己的态度感染别人。我们上一次的分享中曾经提到过，需求相关文档和会议流程要尽可能的专业严谨。有个重要的目的呢，是让大家郑重其事的对待你的文档和会议议程。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拿到的是一份非常潦草的文档，并且没有任何议程计划就发了一个会议邀请，那你也不会为这次评审提前投入什么精力。相反，如果文档严谨准确，会议邀请里面呢，又有非常完整的会议议程、会议背景啊、会议目的等等，或许呢，你就会本能的觉得这是一次正式而严肃的会议。那信心也是一样，产品经理在评审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要自信，并且要在评审的过程中传递这样的信心。所谓"自信者人恒信之"，如果你自己对产品方案都没有信心的话，那整个项目组就没有了主心骨。而且人啊都很奇怪，他们是否会相信一件事情，通常取决于是否相信提出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想让听众相信你的话，最好能让他们先相信你。除了日常建立的影响力和信任之外，在评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信念和气势也非常重要。没有人愿意跟软蛋合作，尤其没有人愿意跟软蛋产品经理合作。那第四点经验呢，叫做不要为了赢而争吵。需求评审中啊，经常会发生争吵，产品经理站在台上被人挑战，不论是挑战方案还是个人能力，都挺不太让人舒服的。那人在面对挑战和危险的时候呢，会自动开启战斗或者逃跑模式，这个叫fight or escape，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也就是你面对危险、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要么去对抗，要么就逃命、逃避开。那开会的时候呢，我们站在台上自然是没有办法跑掉的，所以大部分人会本能的这个选择对抗，也就是开始为自己的方案和想法辩解。对抗呢，通常会激起更多的对抗，很快大家就忘了本来要做什么，只是希望能赢得辩论。一旦大家的目标是赢，争吵就会变得毫无建设性。所以说，争吵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捍卫自己而吵。产品经理要对自己的情绪活动敏感。当意识到是因为自尊而开启战斗模式的时候，你要能尽快的给自己踩刹车。防止向不同意见升级为争吵的一个办法是用陈述句复述并且确认。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正在讲这个客户服务的流程，你说客户来电结束以后呢，需要记录在案，并且设置下次跟进提醒的时间。这个时候评审的听众啊就会插嘴，他有可能是这个服务部门的代表，他会说， 你了解过现在的流程吗？如果所有的来电都记录提醒时间，服务人员还用不用干别的了？这句话态度上可能不太友好啊。如果说你当场恶向胆边生，就回应他说，比如说，我看是你不了解流程吧？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没有及时后续跟进造成的客户投诉啊？如果照着这个趋势的话呢，这样的话说不了几句，应该就吵起来了。可是如果你能及时的把自己的情绪摁住，把态度描述忽略掉。就是他刚才说啊，我看你是不了解流程吧，这纯粹是一句态度的描述，不要去管他，对吧？把它忽略掉。然后你用陈述句去复述他的意思。你可以说，我理解一下，你是想说，并不是所有的来电都需要记录提醒时间，是这样吗？对方有可能还会继续挑衅，说废话，一天一个服务人员平均接200个电话，你说呢？那他还是一个反问啊，对，就是这种咄咄逼人的状态。那你最好呢，还可以继续摁住情绪，然后再去复述。你可以这么说。所以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要求服务人员，为未处理的来电建立提醒，会降低工作效率。用这样的风格不断的复述的同时呢，因为你在不断的确认他的意思，你可以引导他把他提的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有可能真正对这个需求有价值的问题说出来。那这个过程的目的其实是通过他的反对找到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不是赢得跟他的争论。另外呢，用这样的方式，还可以让提出挑战的人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对话里面有可能混杂了情绪，因为他不断的挑衅你，你没有接招，然后你还情绪很稳定的去回应他。那这样呢，他也会被你引导回到这个冷静讨论的范围里面，而不是继续抬杠。一定不要让情绪影响了你的判断，更不要让赢得争吵取代做好产品成为你评审的目标。当然，如果没能控制好情绪，或者发现，整个会议已经陷入到细节，没有办法自拔了，这时候一定要有礼貌的喊停，先搁置争议，继续讲后面的内容，不要浪费其他的时间。这里有一个万用句式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带过这样的争吵的话，你可以跟他说，待会儿会结束，线下我再跟你单独过。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先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因为可能，通常这样细节性的问题争论，对于在场的其他大部分人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你把它跳过，不要浪费其他人的时间。最后一点呢，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小公司创业团队的需求评审方式。在小公司中呢，需求评审未必会成为一个特别仪式化的流程环节，可能是产品经理跟老板聊几句，然后写这个很短的文档，甚至不写文档，或者画一个原型，跟工程师面对面的交流。然后呢，工程师在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可能还会不断的跟产品经理来确认、来沟通，进一步的明确这个需求。可能这个需求分析的过程啊，会直到产品上线的一刻才最终成型。这样的工作方式对小团队来说可能是合适的，因为它足够灵活，而且没有流程成本。但是我的建议是呢，小公司可以没有正儿八经的这种仪式化的大型需求评审会，但是最好要有需求评审的过程。这个评审可能是跟工程师小范围的需求串讲，也可能是产品经理自己在脑海中对自己的一次模拟评审。不能因为缺乏评审会，就把完全没有想清楚的需求交给开发，浪费了时间，也会影响士气。OK，到这里呢，关于需求评审的分享就结束了。需求评审虽然看起来像是整个需求流程中的一个简单的环节，却影响了需求从产生到实施的整个周期，也是对产品经理基本功、业务了解和情商的一次综合考验。今天的分享里面呢，我们提到要避免知识的诅咒，然后，还有用引导而不是强迫的方式让相关同事用心投入，之后又说到了要利用自己的态度来感染他人，并且尽量避免以赢为目的的争吵。希望这些建议能在你的需求评审中发挥作用。如果你有想要跟我讨论的，也欢迎你留言。最后呢，还要再次的祝你春节快乐，狗年顺心。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在自己的工作中有新的突破吧。我们一起加油。